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一起来跑吧，路在脚下，现在就出发，脚步声缓，忘却忧愁，抛开所有，尽情奔跑。 上去来自阿斯达来的《一起乐跑吧》啊，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啊！你看，人生就像一场这样的快乐的赛跑，只有你勇敢向前了，才能够抵达这种理想的终点。而我们是要在短暂有限的时光当中，去追寻生命的意义，去追寻我们自己的价值。而且在本周的活力派的主题当中，还跟各位分享的刚好就跟跑步有关，我们来聊了就是关于慢跑对于身体的一些益处。那么在稍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慢跑还能够实现什么好的进步和效果呢？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活力派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 找解药，找解脱，找到另一个新生物，装成胶囊，锁在商店里翻手。 have to get my way, yeah, 24 hours a day, cause I'm every guy everywhere just gives me mad attention, like I'm under inspection, I always get the 10, cause I'm built like that. I go through guys like money flying out the hands, they try to change me but they realize they can't. About my intentions, I'll tell ya. I'm not here to sell ya or tell you to go to hell. I'm like a puzzle, but all of my pieces are jagged. If you can understand this, we can make some magic. I'm wrong like that. I wanna fly, I wanna drive, I wanna go. 这是来自 Miley Cyrus 带来的 Can Be Tamed 啊，这首歌曲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如何去坚持做自己，而不要被别人的评价所左右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去坚持一种人生态度，当然不管它是否对错，甚至关于人生态度是没有绝对对错这种概念的。那么当你在有一种你自己的一种运行方式的时候呢，其实很怕被别人指手画脚，而这个时候我只想告诉你啊，包括 Miley Cyrus 也想告诉你，就是只需要坚持做你自己，只需要按照你舒服的方式去吸引那些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可以了。相信我，只要你勇敢做自己，那么这个周围的环境、想要的生活和你理想的状态都会离你越来越近的。而如果说你人云亦云，总在变换自己去适应别人的话，那么你很难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 让我这一生混乱能平静，人在江湖心不由己，这是 抱你，恨自己。 Moving on. 他在红线上停了车子，他完美光年奢，他是个放浪不羁摇滚浪子，全城的狗仔都各就围着，牵扯把最新线索，心扉可谓福尔摩斯，青春。 What you said won't hurt me.

会让某一个你喜欢或讨厌。如果我们从没有遇见，我的心要转几个圈，才能让这一段的情节被改写。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在本周啊，在开场我其实已经预告过了啊，我们本周的主题就是关于聊聊慢跑这件事情。慢跑对于绝大部分缺乏运动的朋友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入门运动，因为首先它不需要去挑任何的场地，你只需要在家的小区楼下操场上或者是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就可以进行了。而另外呢，它对于器械和装备的要求也不需要很高，你只需要一个软底的跑步鞋就可以做到。而且慢跑的强度很低啊，但是在这里跟各位说一下，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强度来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稳健的进步呢？我们用这个呼吸浴来测试一下。很简单，就是需要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吸一口气啊，中间不要换气，能够平稳地说出8到10个字，那么说明当下的这个慢跑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而如果说你在还没有说到8到10个字就已经忍不住换气了， OK， 相信我，当下的运动强度对于你来说略微有点难，以及有点强度过大，可以适当地将配速放慢，我们可以逐渐地进步。你会发现随着你坚持1到2周的时间，那么当你同样用一口气说8到10个字的时候，你脚下的配速是在进步的。 Tripping on you so bad,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gotta make up your mind. If not, I'm never coming back, never coming back no more.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存在像变海，像钟摆，不患者的未来，让心跟着竞争去澎湃。黑或白 ，day and night， 年轻就是舞台，打破常规就会被崇拜。每一天我期待，让未来涂上不同色彩，每一刻在路上都会很精彩。嘿，所以你别等待，我们可以主宰，让年轻的心改变未来。 Beautiful life, it shines so bright.What a wonderful tonight, beautiful light. All day, all night, beautiful light. You shine so bright. What a wonderful tonight. 在自选的时代，把心打开，有种洁白。To me, beautiful light. You shine so bright. Beautiful light. What a wonderful tonight. Beautiful light. All day and all night. 在自选的时代。让心跟着青春去澎湃，打破常规就会被崇拜。让年轻的心改变未来，要最亮眼的油彩，不是精彩不痛快。在阳光下的姿态，迎着光芒会盛开。